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罗曼·罗兰》。 克里斯朵夫一无结果地挣扎了15天。但他继续奋斗。回来那晚，他俩都推脱着避不见面，也不在一块儿吃饭。夜里，门，克里斯朵夫开了，阿娜爬到他的床上，浑身冰冷地靠着他，悄悄地哭了。压制不住，把嘴唇贴在克里斯朵夫的颈上，嚎啕大哭。克里斯朵夫看到他这样难过，想拥抱阿娜，被他推开了。我恨你，为什么你要跑到这儿来？阿娜睁身体，阿娜背对着克里斯朵夫，又愤怒又痛苦，缩缩的抖不住。他把他便突然转过身来，勾着他的脖子说：可怜的克里斯朵夫，我给你受罪了，我怎么能反抗他呢？阿娜这样坐了好久，才重新睡下。克里斯朵夫看见阿娜痛苦的脸偎着他的脸，克里斯朵夫轻轻地说了声：好吧，管他呢。阿娜睁开眼来，下了床，阿娜，阿娜沉着脸瞪着窗子，阿娜，不应该杀的。他们彼此望着，那是他们早就知道的，知道那，可是他们不愿意决定日子，心里想，等明天吧， 明天吧。实际上他的信仰而论，这样的死就是永远不得超生，那他又何尝是甘心情愿的？可是夫居然能避着他，这一下他可受不住了，竭力要想法不跟伯罗姆握手，不在桌子上跟他一块吃饭，而伯罗姆又是早晚会发觉的。现在他不是已经有了点疑心了吗？或者是勉强装作快活。饭桌上他常常偷看阿娜，眼看他不说话不吃东西，像灯桌上出去了。两个男人不声不响地继续吃着，或是假装吃着，连头大得不愿意再看，只用哀求的目光结结巴巴地说：你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？为了不敢使这个受欺骗的男子伤心而不能招供，不能说出真相，真是多痛苦啊。双手抓着克里斯朵夫的衣袖，仿佛还想问什么而不敢出口，躲着克里斯朵夫的目光。随后他松了手，叹了口气，那么让他知道就是了，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把家务照顾周到，对丈夫忠实，在这些地方失职，他觉得是可耻的。他也比克里斯朵夫更母的家怎样与世隔绝，不论布尔乔亚的悲剧怎样的深藏，总有一些风声透到外面去。他露面，大家就开始猜疑了。平时仿佛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参加礼拜，他那方面是过着离群嘴，没有一个不是聚精会神地管着灵修的事业， 同时也没有一个不在进门的时候就留神听着附和几句。阿娜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字都不信，他们的眼睛在四下里。朵夫先生的近况。过了几天，牧师也亲自来了。那是一个长喝了一杯茶，谈笑风生，提到饮料问题，说葡萄酒在圣经上已有记载，不是含有酒精的饮料。某些散布某些亵渎神道的思想，那些邪恶的欲念，以及跳舞的不道德等等，他仿佛阿娜听了他的讽刺，气得心都凉了。那是不是讽刺呢？他怎么知道克里斯多夫注意到了？既然什么都会不胫而走，这消息自然也会传到城里。而老是喜欢管闲事的人立刻认出是阿娜。当然，这还不过是种猜测，但人家听了特别高兴。另外再加上阿娜的老母在暗中窥探，狡猾的城里人不声不响地埋伏在那里，好似一只等着耗子的猫。他受不了被城里人瞧不起。终于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公然毁谤的时间。狂欢节始终保持着肆无忌惮与不顾一切的古风。这个节日最初的作用，原是让大家松散，这样一个地方，平日为了礼教森严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语都受到牵制。到了那个节日，下流无耻的好奇心、人类作恶的本能，一下子都突围而出，要吐口气了。有的高擎着高脚灯，紫化兼用地揭露城里的秘密故事，有的竟化为自己的敌人，形象

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必胜的自由灵魂。讲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，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四十开外，名叫芭比，高大结实，太阳底下的肉往两边摊开去，像一只干瘪的梨。他永远挂着笑容，眼睛跟钻子一样尖，陷得很深，拼命地往里边缩，眼皮红红的，看不见睫毛。对着你笑，责备他吧，他也对着你笑。波罗姆认为他忠诚老实，什么考验都经得起。像女主人一样，说话极少，穿扮严肃而整齐，也像女主人一样热心宗教，陪女主人去做礼拜，凡是灵修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很到家。至于仆役的本分，例如清洁，同时也是一个埋伏在家里的标准的敌人。阿娜凭着女性的本能，那是不大会误解不表示出来。克里斯朵夫回来那夜，阿娜痛苦到了极点，克里斯朵夫卧房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脚底下不是光滑冰冷的地板，而是一层暖暖的软绵绵的灰。铺了一层薄薄的细灰。当时阿娜毫不迟疑，一方面瞧不起这种诡计，一方面要表示只是在回去的时候，拿着一把壁炉的扫帚，仔细把灰上的脚印扫平了。第二天，芭比有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亲戚常来看他，那是在教堂里看门的，做礼拜的日子就在那里。堂是做棺材的，名叫萨米·维兹西，人长得又高又瘦，脑袋往前抠着一点，不留胡子。 熟悉。芭比和萨米想结婚，他们互相敬佩，敬佩彼此的严肃、坚定的信念和凶狠的心。比较多了，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的。阿娜走过厨房，往往从玻璃门中瞧见萨米靠近。厨房，一眼就瞧见萨米拿着他夜里扫平脚印的小扫帚。原来他是在克里斯朵夫的房里拿的。萨米正在推敲这件事情。阿娜声色不动，芭比顺着女主人的目光敲着笤帚，揭穿这个无聊的谎话，只做没有听见。他瞧了瞧芭比的活，批评了几句，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。可是一关上门，他的傲气完全没有了，不由得躲在走廊的拐角上偷听。只听见自以为听到了他怕听的话，似乎他们谈的是下次狂欢节中的化妆会和喧扰。没的程度，半个月来又老想着被公众羞辱的念头，所以他非但把不确定的事当作可能，而且是节以前的星期三，伯罗姆被请到离城20里左右的地方去出诊，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。但他决意自个儿实施，不告诉克里斯朵夫。芭比告诉克里斯朵夫说，太太要他代为道歉，因为不大舒服，想早点休息。克里斯朵夫只能在芭比监视之下独自终于，连那么轻信的克里斯朵夫也起了疑心。他希望吃过晚饭能溜进阿娜的卧房，又看不下去，便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。芭比只等到克里斯朵夫熄了灯才上楼，还预备在暗中监视。睡熟了，而且一觉睡到天亮，哪怕天上打雷，哪怕存着极大的好奇心，也不会醒的。这一点对谁都瞒不了，他的打鼾声隔了一层楼也能听得见。克里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便到阿娜房里去了。他心里非常不安，需要和阿娜说话。他走到门口，他拿嘴巴贴在门锁上，先是低声的，继而是迫切的哀求，毫无动静。 要听屋子里的声音，他把脸紧贴在门上。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，他顿时浑身冰冷，拼命地推房门，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芭比了。可是房门动都不动。克里斯朵夫虽然慌乱，头脑还清楚，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芭比听见。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，悄悄地使劲一顶。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，只咯咯地响了一下，还是不动。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，克里斯朵夫想把它拉下来，可是不容易。他得先撬去木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，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。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不敢点火，怕把煤气引着了，连屋子都炸掉。刀尖断了，手也弄破了。那些螺丝钉又是异常的长，怎么也旋不出来，浑身淌着冷汗。撬去了锁，逃出屋子的情形。终于，最后一只螺丝钉退下了，锁也拿了。克里斯朵夫撞着家具，在黑暗中找到床，摸索着，碰到了阿娜的身子。抖，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，屋子的天顶很高，窗户都不大紧密，到处都有空气流通。阿娜把克里斯朵夫乱打了一阵，可是感情太激动了，终于倒在了枕上，大哭着说：埋怨他，和他说些温柔而又严厉的话。 啊，你死，你自个儿死，不跟我一样。 你是要活的。克里斯朵夫责备阿娜，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他的主意。活着。于是阿娜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，把他一向瞒着的事统统说了出来。他说的时候也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根据的，哪些是没有根据的。克里斯朵夫听着，两人一声不出。阿娜对这个既不能保卫他，也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，房子开着，外面气温很低，明镜如镜的天空，星星 都打着哆嗦。然后声音很凶，但又很困倦的吩咐：“去点一支蜡烛来。”下巴贴在膝盖上，克里斯朵夫关了窗，坐在床上，抓着阿娜冰冷的脚。眼神凄惨到了极点。阿娜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说完，他把克里斯朵夫拥抱了。啊，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？过了一会儿，克里斯朵夫用眼睛向阿娜打着问号。阿娜明白了，回答说：克里斯朵夫便去找了，抽屉的井里头果然有把手枪，那是波罗无脑的拿到床前。阿娜望了一眼，立刻掉过头去。克里斯朵夫等了一会儿问道：快点儿！阿娜心里想着，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，早一些也罢，晚一些也罢，发抖了。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一个。我们俩还在互相瞧着，可怜呢，便是快要一块死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彼此干什么呢？而个人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出了这个念头。这件行为的痛苦白费了，所有的希望白费了，一切都随风而去，糟掉了，一举手喊道：不，我不愿意。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他觉得一无办法，身不由己。哎，归根结底， 会得救的死，便拼命地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。看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里斯朵夫痛苦的脸，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的破船。以后的说着，非如此不可，非如此不可。他我是火车的旅客。他解开衬衣，摸着心，拿枪口抵在上面。左手放在克里斯朵夫的手上，好比一个趴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。那几秒钟的功夫真是可怕极了。阿娜没有开枪，克里斯朵夫想抬起头来，失去了知觉，只听到一声哼唧，克里斯多夫方是仰起头来，子弹放不出啊！克里斯多夫拿起手枪看了看，原来生了锈，子弹给我，阿娜带着命令的口吻。克里斯多夫递给了他，阿娜，克里斯多夫只陪到阿娜天亮。最后阿娜安静造的床重新铺好，捡起手枪，拆下了锁也装回原处，把屋子都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